大家好，我是梁锦祥，你们现在听紧的是 www.r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 蓝天雪地主持人 Wilson DK 哈瑟特阿 Kit Dixon 阿谦， 好，翻嚟第二节，喺off mic嘅时候讲下 NBA 咧， 烂 咗好多，烂咗好多嘢， 制服有啊， 烂咗对，唔系，你想讲咩先？嗱，又想讲 装备啦，装备， 讲NCAA 先啦， 你咪话你自己装备好多嘅， 讲NCAA先啦， 咪等佢找数先， 系讲找数先， 讲找数先， 讲找数先 ，Dennis， 你乜嘢数咧？ 冇啊。今日開咗個盤口，咁啊 NCAA 康涅狄格大學 幾千萬， 冇， 幾千萬，冇。 康大同埋肯塔基大學呢個最後一場總決賽，咁啊同阿 CK side back 咗一支綠茶啫嘛。 哇，賭神對決， 一支綠茶， 即係而家追數啦，開咪追數啊？ 佢可能佢去做緊 part time 揾緊支綠茶錢翻嚟。 但係 你嗰啲咧綠茶呢啲咧咁細 I 嘅話咧，佢俾嚿三字你都得。有啲咧有啲賭局咧，我哋咧個台咧 嗰啲唔係人玩㗎， 話俾你聽，大鑊啊！話俾你聽啊，得閒就聽下足球頻道，話俾你聽。 點找數先？我想 太激動啦！嗰啲 走唔係 兒童不宜啊！啲 嗰啲咩走數多啦， 亂 找啊！我哋都冇咁人道嘅。 我哋唔好賭咁大。 C K 係唔會走數㗎你。 人我想就玩下綠茶 OK 喎，但我想講講嗰場波咧，即係我終於其實我唔係第一年叫專登睇下 NCAA， 但係個感覺都一樣。其實 NCAA 我即係對翻你話係咪一定要打，即係好似Silver 講咁啊 ，NCAA 咪要打完或者要打過先上去打 NBA 係好事。我唔知道去到 NCAA final 啦，呢兩隊。Kentucky 加呢個 UC 都係啲叫大隊啊，傳統嘅大都叫大隊嚟噶嘛。但係打起場波咧，其實我感覺係好 學界嘛， 好學界係呢、這個， 佢真係學界， 好有亂啊！即係咁啱，今次我啱呢幾日出差啊，咁我即係同NBA 嗰啲人啊一齊出去，咁啊同阿嗰邊有教練有冇睇 NCAA 場波啊？咁佢話有啊，咁啊覺得點個？咁我都係同佢講翻同一個意見咧，其實佢哋即係都係覺得係都想去，雖則你話喂大學咁有翻咁上下啦年紀，但係同去到接落去 NBA 嚟講咧，那個距離咧真係比較遠啊！你話俾你打咗嗰四年 NCAA 攞當你攞埋冠軍，其實你好多球員都係攞個冠軍或者係即係一啲好 top 啊 好 top 嘅球員上到 NBA， 跟住都無聲無影㗎。咁、其實有得睇嘅，即係你喺 NCAA 有好多好靚嘅場面，佢哋可以做到啲難度或者好靚嘅畫面，鋤樽啊或者係好高難度嘅嘢，射四分波佢哋都係有一手嘅。咁但係問題一去到打一隊團體波嘅時候，或者對佢喺控制個場面嚇同埋嗰個節奏，其實就真係爭得好遠咯，我覺得。 其實你睇到其實佢哋兩隊波打出嚟係仲未有嗰個戰術成型㗎，好、多時都仍然係打，即係好似嗰日我睇嘅時候，佢哋好多時佢都仲係講緊就係打緊自己個人質素，個人身體質素。但係至於個團體合作性嗰度係仲要再啲配合，同埋可能戰術方面問題咯，可能係。 因為我數兩球員我真係唔熟悉，我只係純粹去觀摩場當場波去睇咧，就覺得始終我。喺當地絕對因為係即係有 大事件 嚇，一件好大事，同埋你見話好多人睇，連 NBA 都要 讓路， 咁因為的而且確嗰件事可能即係會同當地嘅球迷啊，或者係地方會有一個好緊密嘅聯繫啦。咁而對於我哋嚟講，我嘗試去當一場波去觀摩咧，就的而且確係爭少少吸引力咯。我覺得 其實呢場波只不過係個30隊 NBA 球探睇版啫。 都係嘅，即係雖則落佢要喺其他，譬如佢哋 conference 比賽去睇啦。咁去到 NCAA， 因為即係呢個睇到嘅唔單止係技術，係有少睇到佢心理質素 嗱、 你去到咁大場面，去一個即係叫做係啦，一個叫做起碼美國嘅大舞台，咁喂表現出嚟係點樣？咁呢、這個佢哋會睇下啦。咁所以話會有啲之前。 講過嘅，譬如嗰個叫 Andrew Wiggins 啊 嘛， 哦、 即係嗰啲，哦一早可能已經第二 round 俾人拋咗出去啦。我話喂，其實都應該會有影響嘅喎。 你但 係 好似話，即係密爾沃基公鹿喺度好熱切咁樣追緊佢喎。 啲七十六人都係嘅，之前係，即係咁而家一路都有啲咁嘅新聞啦。因為其實NBA 其中成日都你譬如有瀏覽開網頁嘅話咧，都係呢、這個都係一個好熱嘅話題嘅。佢耐唔耐就哇個嚟緊應該嗰個 draft, 推升 嚇個 mock 嗰個 draft 嚟緊會推啲星出嚟 噶嘛啊虛擬咗個 draft 出嚟啊邊度打邊度啊咁樣咁但係呢個都係即係純粹吹啊即係新聞啊多過因為你揀咗又如何啫係咪先揀完啲人走出嚟、嗯、因為一陣再講馬刺你知講揀人嗰度噶啦 勁啦唔好講啦馬刺 另外講咩裝備啊我哋有個之前咧就 post 咗個啊。咩咩以前打波啊同而家打波啊个装备争几多啊个样啊点样啊咁好多回响我见到好多人睇过嗰个 post 啊咁其实我哋都系唔知边 令人回味 啦都系抽出嚟嘅啫咁但我就即系好后我自己会好会心咁微笑出嚟、 哦。我知 道我已经对号入座咗噶啦。 我想问一样嘢，阿 Kit 有冇着校裙打篮球噶嘛？ 梗系有。 哇，几劲！ 点会 幻想啦？标神幻想啦个样。 喂，你唔知道以前嗰啲个着条校裙里面都打晒底噶啦，随时打乜波都得嘅，排球又得，羽毛球又得，乜都得噶啦。 哦，即系嗰个碌就 系而家 Will 想打波都打底噶。 唔係佢打好多底添， 咁我唔知啊呢樣就 我打底先。咁啊，即係話嗰個碌係點樣打波啫？我話 exactly 咧，咁其實 我哋密切期待你個碌啦。 亦都宣傳下嗰個咯。我哋咪本來 post 咗個好鬼鼠地 post 咗，其實冇喺我哋 open 嗰邊 post 啊，就喺我哋藍天 at Red 打嗰邊咧 post 咗出嚟咧，就話歡迎大家參與我哋嚟緊一個籃球嘅活動，就20号。咁我唔記得咗幾多點添，係 2点到4点 咁樣。 復活節大戰啊嘛， 啊復活節大戰咁。 又花文覆雨嘅時間嚟， 咁亦都已經收到 有翻雨覆雲啊！又 咩想點啊？我喺度講唔到嘢啦，跟住咧， 今日做乜鬼啊？個好似食錯藥咁樣針對你啊！ 我已經好攰啊！ 你做錯咗啲乜嘢？ 我琴晚先翻嚟， 佢裝備唔夠咯，咪 今日能量已經唔係好夠咧，仲要諗住請個第六人翻嚟啊，幫下手，點解佢咧調翻轉槍頭？佢係咁交啲地波俾我。可以 Wong Hilbert 咁交地波俾我， 俾啲醫院波你 啊，醫院波 皮等你踩 咯。咁啊，我話你睇翻呢個碌咧，我只有講我嚟緊嗰場波咧 ，exactly 就係嗰、那個 嗰個 碌啦，裝備碌。我有件美國隊波衫啦，我會抄翻條 legging 出嚟噶啦，嗰、那個咁啊，LeBron 嗰對鞋我有啦。咁我上次用完嗰只，我其實上一次同阿 CK 打波咧，都係第一次用嗰個 sleeve 嘅啫。 嗯， 好用正嚇、啊，我一定會繼續用。呢個碌 exactly 嗰日我就影幅相擺翻嗰度。 咦，唔係啊，佢嗰幅相係咪漏咗咧？應該漏咗。 Headband 啊 ，headband 一嚟 headband 啦，二嚟好似後衞咁著翻件底衫啊咁樣。 我有啊，有一定著底衫。而家大佬呢啲 打底 嘅，唔係嗰件，我有件嗰啲係緊，即係緊身衣啊，嗰啲 protect 嗰件 啊 ，protect 個肩膊頭係 啊， 咪同埋係即係扯住啲肌肉啊，等你冇咁啲肥肉唔會拋啊拋。 所以詹姆斯咪唔著咯，因為又整爛你 遮住啲紋身啊。 啊咁樣，咁啊。如果聽到呢個信息嘅又有興趣嘅，咁你 又想見下 Wilson 呢個造型神碌啊？ 黐線要呢個碌，你周街揾到你試下落去球場， 起碼要揾翻一個咧著校服著皮鞋嘅派喺隔離。 但最緊要係中間分界。 但聽聞夏薩特好似好踴躍想試下， 佢校服穿啫，佢哋想 件校服出嚟冇乜所謂。 搞啲咁嘅嘢，我哋藍天好正經嘅搞埋啲咁嘅嘢，講啲 cosplay 啊啲活動我哋 搞校服有玩嘛？ 咁即只不過大家有興趣嘅，咪嚟玩一下咯咁樣。咁我哋都想搞多啲嘅，因為個個唔係話想一個人嚟啊嘛。一嚟咧就話可唔可以帶多兩個 friend 嚟啊咁樣。我跟住佢打數問咧，我都話 OK， 但你千祈唔好即係太大期望。我哋而家希望咧就聯誼下啫嚇。咁、你話係咪可以再認真啲打咧？咁你都睇下啲腳啱唔啱先啦，係咪先？你嚟到見到我一身。 一身 好嘅装备， 一身 红色嘅肤色，跟住原来拍波系拍到出晒去嘅咁样， 一身装备拍两下波链甩咗， 以为系秘密武器咁样， 甩甩地咁样。 咁我惊你下一次都唔敢嚟。 系咁，你哋 in 你哋 PM 啊 Wilson 啊 Wilson 嚟一个 draft pick 先啦。 冇啊 ，draft pick 先，睇下。最緊要係即係我又唔想嚟到打兩分鐘又冇得打咁樣啫，咁啊人數上會控制下咯嚇。咁、啊、但係 anyway 啊，就雖則 CK 唔喺度啊，我哋都裝翻支香俾佢咧，就係話咧佢 升咗神台啊， 係啦，咁佢好落力咁幫我哋 book 咗場翻嚟嘅， 神早落落起身嘅，真係辛苦佢 啦，咁辛苦佢啦，嚟緊咧都繼續會辛苦佢嘅，諗住係係啦，就係、是、咁樣。好啊，呢、這個題我哋話就即講完啦，咁裝備唔好再講啦。我早日会着俾大家睇， 只会 show 俾你睇嘅， 系啊， 唔使讲嘅， 着俾大家睇啦 ，OK 啦， 系啦，咁喂，就头先其实西岸讲完未啦，我想西岸譬如灰熊同埋呢个太阳队系咪已经讲完啦？已经有冇嘢补充添噶？如果冇嘢补充咧？ 其实太阳咧，其实好多时佢系太后生，同埋佢系一鼓作气去飙啊，即系好似今日佢对。佢對住小牛佢第一節係啊，佢真係好犀利啊！佢哋可以拋離咗一個小牛一個雙位數字，但係跟住去到第二節開段就開始咬火啦！啲隊員，跟住就喺呢個時候未俾小牛追翻上嚟咯。 係啊， 好大問題，同埋佢哋嗰個戰術執行好似唔係好夠啊， 唔係好夠啊！ 佢可能阿漢拿石嗰、那個即係執教經驗始終唔夠啦。即係你都知啊，康拿石打波嘅時候，只識射波，怎識鬼防守咩？ 哦，咁今日去即係睇波，其實佢有傾一樣嘢嘅，就係阿 Bassett 加阿 比勒索， 加阿 Jerry 德拉奇， 即係打呢個雙 point guard 嘅陣式，咁就都係阿康拿石即係主張嘅。咁、其實都會證明咗，其實以佢哋呢個班底咧。是成功的，因為老實講佢冇乜內線球員是 OK 啦， 而快打慢嘅啦。 最熟味就是阿 G Green 咯，係人都識佢之外就冇啦。 Zero Green 咁 謝老 格，即係佢哋打個風格其實出嚟咧都有，仲有一陣太陽嘅味啊。 係快打旋風咯嚟。 仲有時有做，當然冇嗰陣時阿迪安東尼嗰、那個即係叫做。發揮得要咁淋漓盡致啊！ 嗰陣時有個最強嘅控球後衞拿樹， 咁的而且確，但係佢而家我覺得反而嗰、那個點啊，嗰、那個火啊，嗰、那個呢、這個力度咧，反而我覺得其實幾好嘅，即係你未去到快到咧，即係 唔係太猛， 係啊，又未到最猛火，係啊，咁啊， 逼得多個味出嚟，就係、是、好猛火，又唔窿， 有個味道出嚟嘅。 個問題係佢哋快唔得太曬，因為始終都即係個人腳都。即係個經驗都 佢應該今年應該要補強，就係補翻真係揾翻個內線啊！佢要係 咯 係 咯。 佢自從放走咗呢個波蘭大叔阿高達之後，就真係唔 高達兼且其實都真係喺佢華盛頓係嘛？ 係去咗無師 啊無師咁樣，所以其實都但係佢喺嗰邊都 OK 啊嘛。 佢好佢喺嗰邊打得唔錯， 唔錯噶。但係其實佢本身佢自己 佢， 我覺得佢都打翻喺太陽嗰陣時嗰加波啫嘛。 誒唔係啊，佢可能嗰個進攻模式。俾咗多啲權佢，佢其實佢技術型，佢啲技術可以， 佢因為俾咗多啲波佢打，但係即係後面佢即係佢自己嗰家波其實都係打唔係話佢雖則有翻唔上下高大啊，或者佢唔係叫做好巨型嗰啲啦 ，centre 啦，但係都叫佢係打技術型。 佢前嗰輪對住公牛同洛亞嗰個 match up 其實幾好睇㗎。 佢兩隻差唔多 type 咯，我覺得 係。係啊，因為大家都係有少量嘅技術，加差唔多嘅身高，咁啊揾食技巧又差唔多，咁就睇下邊一個技術層面高少少咯。其實如果純睇技術方面，其實佢兩個係差唔多嘅。 嗯，咁但係可惜啊，太陽隊即係個嚟緊嗰餘下嘅 賽程係比較辛苦啦。 佢要贏曬，佢真係要贏曬咁多場咩？ 理論上係要贏曬，兼且要贏，因為佢有一場係要對灰熊， 係 一定要贏灰熊。 佢要贏灰熊啦，兼且因為灰熊其實同佢爭半場嘅啫。 係啦， 咁所以咧佢要贏曬，即係包括贏曬即係。係 啦，佢最快啦，十五號嗰場佢一定要贏咗灰熊，跟住先至可以叫做重燃呢個入去季後賽嘅希望。 所以就會有啲即係擔心啦，當然係。咁佢剩翻，但係佢剩翻都係兩場嘅啫，其實都係。 灰熊仲有一場要對小牛啊，睇下小牛放唔放水先。 小牛 即係搞唔搞？ 即係老實講，我真係好難講放唔放水喎，真係你但係佢如果。 而家咁我個我睇翻，頭先我講講漏咗一樣嘢，就係東即係西岸咧個 playoff 嗰個形勢咧會點樣，會點樣搞啊？喂，第一位咧其實就已經鎖定咗啦，鎖定咗就係即係我今年就即係其實都多留意咗嘅係就係馬刺啦。嗱咁咧其實邊隊對馬刺，老實講 都係死嘅， 都係撞鬼㗎啦，都係 啦。 啊，咁但係咧。話説 撞三隻老鬼。 如果馬刺自己本身咧，其實自己最唔想撞咧係灰熊隊咧，應該係。 係啊，因為有陰影啊。 一來有陰影、 啊。有陰影啊，有疑似陰影啊。 有陰影啦、啊，就指。 又老八傳奇咯、啊，又 俾佢爆個老八傳奇咁樣。不，但係今時今日嘅馬刺真係老實講啊，就唔會驚㗎啦。只不過喂。講落咁啊，當然唔好搞啦，除咗唔好係灰熊啦，咁 唔好灰熊咯，同埋唔希望喺即係希望佢揾人搞掂咗快艇咯，順便 係啊，咁 佢都好驚撞到快艇 嘅。我諗馬刺都真係唔想遇見灰熊，如果唔係佢都唔會即係收起主力嚟到俾太陽咁樣同佢對戰嘅。 哦，你即係嗰日嗰場波， 佢都讓咗路 嘅，佢 係放水嘅，佢唔出啊， 少少啦，唔多唔少。 但係因為登騰咧喺對上一場係有少少有傷啊。因為佢有一次，因為佢係一個攻勢入邊，撞咗落地，同對住小牛撞咗落地，佢個膝頭哥話有少少拉親，所以佢嗰場先演出。 如果我係佢，其實登騰應該呢幾場都可以休息一下添。 我都會，佢會唞。 你嗰幾個老人家，即但係今年真係太勁啦！佢嗰個分配時間，即係每人打一陣廿零分鐘，咁已經可以坐埋一邊噶啦，咁啊等開香檳噶啦，已經係咁啊。但係我就連咗廿零分鐘都唔好出啦，休息多幾日咁樣又或者再出少啲咯，再出少啲啦咁樣。而家第一位鎖定一定係聖安東尼啊。咁OKC 其實第二位咧都我覺得好穩陣嘅， 我覺得係鎖定， 因為都仲有兩場半，同第三位 LA Clippers。咁 LA Clippers 同埋第四位，即係個第三位亦都好穩陣喎，因為佢同侯斯頓爭三場。係咁啊，一二三咁啊已經定咗啦。而爭在咧樓下嗰啲咧，即係除咗灰熊隊同太陽隊啦。喂，如果我係四五六七呢幾隊咧，就真係有得諗下走線。 有得走線。 嚇，有得諗下走線喎。嗱，如果我係大拉斯，老實講，你頭先問會唔會放水啊嘛？我係佢，我真係寧願咧，即係要睇翻啦。當然睇下 Borderland 同埋 Golden State 嘅表現啦。即係我係佢，我真係會嘗試即係走多下我。第一二咧，聖安東尼加 OKC 嗰、那個，其實去到都比我覺得係屬於恐怖嘅球隊嚟嘅。 係啊， 咪碰埋去咧，真係而家尤其是佢 兩 第四、第五，而家西岸第四、第五有機會會調位啊。 係啦，咁啊 有，因為侯斯最近馬刺要對住侯斯頓要對一次。 係。 咁如果馬刺唔放水咧？如果馬刺唔放水？你火箭 其實我想講咧， 就 就算四五咧都係講緊係侯斯頓同埋波特蘭啊嘛。 係啊， 其實我覺得其實呢一個 matchup 咧， 即係你覺得對喺季後賽冇問題嘅都係 侯斯頓高啲嘅。坦白講， 好在我其實我記得同你講過噶嘛，係咪啊？ 咩啊？ 就係話侯斯頓對波特蘭， 因為依排大咗邊個啊嘛？阿艾色咧好似好鬼 fit 啊，艾色 係唔係啊？你好似插又開始。個過山車翻翻落嚟啊！ 佢基本上的而且確後屘阿侯會傷咗，佢出嚟多咗咧，佢對個咁即係喺上場嗰個狀態啊，球感係好啲嘅。 而家就要睇下艾色唔係侯會翻出嚟之後，佢哋想實行嗰個雙塔戰術實行成點啦？ 我其實我包保佢唔會呢個時候一定唔會打雙塔啊！ 佢一路都好想打雙塔㗎，其實。 但係季初 真 係打唔到， 真係有 問題咯。但係你 季初因為已經試咗啦，季初其實已經試咗㗎啦，咁啊證明咗係失敗嘅。咁佢唔會揾季後賽嚟玩啦。加上咧，其實佢今日嗰場波阿 Briefly 加阿侯出翻嚟咧，其實我而家覺得佢最緊要就係阿 Briefly 添。 係啊，佢啱啱傷完出嚟， 佢咧防守同進攻咧呢條咁野生故仔咧，真係唔係講少啊！佢而家係差唔多隊裡面咧最有能量嗰、那個。啊，夏登就其實梗係即係都係咁上下啦，因為你 都係嗰家波啦， 都係嗰家波啦， 都係。 但係佢喺嗰家波之餘咧，我發覺阿夏登今日。其實贏翻嗰場波係贏邊度啊？先 今日對唐 我 啊， 唐我隊係啦。其實贏翻嗰場波咧，最尾嗰兩球三分波，即係幾關鍵啊，都係 Buffery 嘅。最得意嘅就係咧，係阿夏登交波。 係啊，有佢阿夏登只有得，其實嗰個位佢一般嚟講，我諗住佢射㗎啦。佢點知交翻俾去到底線嘅 Buffer 咧，佢射三分波，兩球都係佢射嘅。咁就我覺得呢個球員咧係阿夏登信，除咗自己起手之外咧，佢最信任嘅一個嚟㗎。 即係呢兩球係佢生涯最靚嘅呢兩個助攻係。 交波係咪多咗時間俾佢使先？ 私底下 fan 啊？ 喂，唔係喎，佢之前唔係、因為上個禮拜、上兩個禮拜 Wilson 就話阿夏登咧係通常去到最後嗰兩秒先傳，今次係咪第四秒定第五秒？ 佢多咗幾多秒先？ 多咗好多，多咗好多嘅。 俾咗時間你秒啦， 你有時間秒 係啦。即係林書豪成日都接好多呢啲㗎啦，不過得三秒兩秒。 兼且呢幾場。呢幾場後斯頓，我覺得個表現都即係好奇怪嘅。但係因為我譬如阿 Lin 阿林書豪咁樣咧，其實 好忽喎 Lin 真 係。呢幾場好翻啲嘅，呢幾場好翻啲嘅又即係啱季，譬如阿 Buffer 傷咗，要佢拱翻去打正選嘅時候咧，佢好似有啲唔知點解唔習慣啦，定係喂即係坐慣第六人啦，上翻嚟正選咧，硬係好似風生沙，有時啲表現唔係話太穩定。咁呢幾場又好翻嘅。咁夏登 OK 啦，因為最緊要，因為我都話一路睇侯斯頓咧，我追佢就因為你逢親見佢嗰個禮拜，譬如多賽事或者 back to back， 又或者調翻轉咧，休息多幾日翻嚟第一場咧，佢都有啲即係你係有啲 walk 嘅，佢一定要好順啊，順住喂隔一場打，隔一場打，咁隔一日又打一場，隔一打一場， 即要消防員啦。 正常咁樣係啊， 翻日放兩日，翻日放兩日， 翻咗個波係呢個 打場放兩日，再打一場放兩日。 翻 A 間咧佢 OK 啊，行翻一行咗 D 間咧佢就。有啲跌 walk 嘅，咁去到 payoff 其實就應該啊正常地就OK 啦，我估佢，咁佢而家第四位啦，但係同第五位波特蘭就爭一場啦，就 都係爭主場啫呢、這個。 阿波特蘭自從Aldridge 出翻嚟之後啦，正常翻曬啦，拉屎十場贏咗七場。 佢最緊要 Aldridge 係。真係要保持健康啊！同埋阿列納特都係要保持健康，呢兩好緊要佢兩個。 要求 係 啊，要 好 緊要 啊！嗱，呢兩波啦，你話第四、第五位互位互換位咧，其實爭一場啫，都未至於話好奇嘅。咁但係去到第六、第七， 佢哋都應該盡量想衝成績，搏翻嗰個季後賽嗰個季後賽嘅主場咯。 佢一定會啊，會啊。咁侯斯頓就即係爭一場啫。咁要即係剩翻。最後個禮拜啦，咁啊，所以呢兩隊仲有啲機會會換啦。咁但係咧 ，Golden State 去到第六位咧，同第七位。 想講下呢隊，我其實咧，我發覺 Golden State 咧係我嚟呢度做咁耐。咁耐 咧，講 最少嘅一隊球隊嚟嘅。係，所以唔似大家好似對呢隊波冇乜會講嘅興趣咁樣。 唔係喎，而家呢 隊波其實係好多人中意㗎嘛，即係街仔啊， 但 係 而家有啲暗湧喎 ，David Lee 出唔到喎。 嚇！李大卫出唔到， 系啊，李大卫出唔到啊，伤咗啊。 我几中意佢嘅，佢伤咗 啊。系啊，话有话佢会有机会会收边啊呢个。 我净系知你喺度坐喺度讲，你中意边个嗰个就伤喎。 你中意边个？ 喂，呢样我快过到喎。 系咩？ 唔系啊， 真系咁太过邪门。 喂，你由呢个 L A 未咁冚期嗰阵时，你话中意就开始直情国旗都出埋。 呢个我中意好多年，咁啊唔系今年嘅事。系跟住。 系咁呢个 Warriors 咧，咁就同埋之后嘅达拉斯， 其实一样 争一场。跟住达拉斯同而家暂时第八位嘅灰熊队系争一场。咁就跟住嗰落嚟嗰几场嘅对赛咧，就好决定性啦。咁你话如果？Golden State 而家咧，其實最大機會啦，咁樣對咧就對 LA Clippers 啦，嚇， 好睇啊！ 呢兩隊波咧，之前我覺得都係、 大家都係快打快， 係咯， 嗱好精彩啊！ 肯定過百噶啦呢分， 係啊！呢兩隊都好精彩啊！嗱，以前我覺得呢兩家波 一個最強內線，一個最強外線，睇你邊個打贏咯、 啊，真係。我覺得而家拍 鬥底 LA Clippers 咧個贏面係大好多嘅，我覺得係，因為。L.A. Clippers 而家嗰個佢上一次對過賽啦，佢兩隊 L.A. Clippers 就贏咗啦。咁Golden State 咧，其實我睇嚟睇去咧，而家你都係講緊咧，睇下阿咖喱仔咧，究竟嗰場咁個發揮 手風點樣啊？ 佢即係黐起上嚟到實講。系人都死啊！即係 真係三分十中九啲嚟 嘅喎。你都好難搞嘅。咁但係你整體實力上咧，你 LA Clippers 真係又 高一截嘅，我覺得係。 梗係啦，佢淨係 DeAndre Jordan 都已經同你強姦咗個內線啦，仲要加埋 Griffin 咧， 同埋佢阿 JJ 出翻嚟啦。 係啊 ，JJ， 但係 JJ 好冇乜手感喎。 JJ 唔係簡曉臣咯，係 JJ Redick 喎。 JJ Redick 喎， 哇！你扯得咁遠，假曉臣啊！ 哇！你真 係，我啲聽眾唔知 JJ 邊個啊嘛，咁嘅。 呢下真係我， 唔係住，唔係我都係想知，的神你又中唔中意呢個？ 你哋全部 dead air 係我身邊 tell 佢 唔係啊，我都係想知道究竟的神係咪又係中意 JJ 嘅？我又驚佢又向埋， 又 向埋， 又埋啊！ 我唔會中意佢咯，係咯。 你唔中意邊個 JJ 先？ 講翻 場波先。 JJ Redick， 即係 JJ Redick。 但係如果講翻金州勇士，仲有三場啊，仲有三場波。 佢好似 佢對邊 有一場對波特蘭嘅。 首先佢最快係喺星期二星期一，即係今日嘅凌晨。即係聽朝九點啦，佢要對多一次，佢要對一次拓荒者。 係， 哦， 好啦，好啦，跟住 拓荒者 再即刻星期二打多場木狼。 嗯，哦，木狼呢排我想話都唔講得少，佢除咗入唔到 play up 之外咧，其實佢 冇氣打嘅喎呢隊波。 佢冇氣打啊，即係但係就唔係一定，即係我想話唔係一定過到咯，想話明蘇達。 佢睇下過唔過到 Kevin Love 咯。 我想問阿 Love 反而呢樣個表現有啲凹啊，但係咧呢排阿 Rubio 咧，我見佢反而勁咗喎對波，即係佢得分能力呢幾場我見佢啱上個禮拜有啲 highlight 啊，同埋有啲報道都講佢話如果佢嘅表現即係得分能力係可以喺即一早喺季頭嘅時候咧，係提高嘅咧，明蘇達係絕對應該即係有機會去喺即係而家唔會而家同哇爭太遠，同 Phoenix 都爭成六場半，咁但係我講有佢得勝率其實過五十嘅喎，過五十嘅喎，好陰功啊真係，咁 下季請早啦， 嚇咁高薪息仲有最尾嗰場咧， 最後一場好啦，星期三放假唔使打嚇，星期四對金塊喎。 哇！咁快都 對咁快喎， 但亨佛又係最中意攔路啊，走出嚟。係 啊， 嚇咁 呢個時候咯，因為 講明蘇達單罰其實都係講緊係第十同十一啫。嚇咁Golden State 啊，我唔知啊。如果俾佢揀，但係佢而家最有可能，除非一係衝翻上第五嘅啫。但係你而家爭成場半，仲要有一場係對波特蘭啦。如果你對波特蘭有一場輸埋，更加唔使諗啦。咁你驚就驚跌翻到第七嘅啫。啊，咁一個 match up 就係咁樣咯。只不過我覺得，咦，留下六，即係除咗 Golden State，Golden State 我啊覺得係最 Golden State 第七嘅話， 最可能如果你爆到上面，爆先拱到，即係打到上面嗰啲隊伍咧，嗱，四隊嗰最大能力嘅就係 Golden State 喎，反而即係估唔到佢嘅表現係 Golden State。 最緊要就睇下佢星期一二打成點啦。呢兩場係對於佢嚟講好緊要。 啊、 如果佢過到拓荒者，過到木狼咧，咁啊，梗係冇事啦。你是但過唔到一場咧，你啊真係大鑊啦。 嗯，跟住打我就話達拉斯都唔會放軟手腳啦。 達拉斯都個賽程都唔少嘢。 嚇，達拉斯都唔會放軟手腳。 都係唔少嘢。 老實講， 對多場灰熊 好似。係啊，仲要對多場灰熊啊！最後 係啊，仲要打多場灰熊啊！ 跟住其實啱啱呢 payoff 之前呢幾場波啦，都其實尤其西岸呢度就好緊張嘅，都係咁啊嗱，咁啊個 payoff 個形勢咧，其實七七八八噶啦。最緊要有一樣嘢咧，就話下個禮拜嗰集咧，其實咧就我哋有一個 payoff 嘅前瞻一個 preview 咧，咁我哋就請咗個特別嘉賓咧，其實個特別嘉賓咧就之前已經 萬眾期待，呢個真係好期待呢、這個。 之前已經嚟過噶啦，咁就係阿 Peter 啦，張 Peter 咧就會再上嚟咧，就專登同我哋做一集咧，就係講我哋 呢 個 payoff 嘅 預測 啦，係啊， 大偶像 NBA 地帶睇到而家， 係啊係啊。 系啦， 即 系你一定会讲我细细个要听你。 呢个系好 哇，真系噶，由佢冇须睇到佢有须啊！你谂下 咁讲嘅，咁你即系话你哋自己细个啦，系咪啊？好细个， 系啊，真系啊， 咁样晒啊， 咁傻后生，系咪？咁就我都非常高兴啦，有佢哋咁专业，即 系 同我哋倾倾啦， 即系一个专业嘅分析喺呢一度，同埋睇下各队嘅。即係已經塵埃落定咁滯啦，咁樣 應該定㗎啦，係咯，定。 唔係我哋推出嘅時候咧，就應該係下我哋如無意外，我希望嗰集早我哋會早少出嘅，就應該係 playoff 嗰日 出嘅， 20号 出嘅应该系。咁啊，总之你可以听咗呢个节目，跟住再去睇 payoff 咧，大家希望即系再可能 即系有啲资料参考到咯， 清楚啲啲啦，又可以睇下佢有咩专业意见啦，同埋我哋咧。就話咗玩遊戲㗎嘛， 嘥逼啊！我哋 嘥逼啊！ 我哋嘥逼啊！ 我哋賭大啲啊，唔係賭綠茶啦，我哋就畫圖，睇下咧邊個估得最，即係估中啦，睇下邊度 數分數啊， 估分數就 話你估啦， 阿 C K 話估係分數嘅， 噏啦， 我撐我個 104-97嗰啲啊， 唔係啊，唔係好似人啊，唔係人哋外國嗰啲啊，咩咩 邊度有可能贏啊？ 唔係啊，外國賭籃球係145上或者145下㗎嘛。咁咪赌呢啲咯，佢哋 咁啊，只不过我哋只系 都见到个界外球， 外国好似系五分之内当和噶，系赢五分之后先上赢， 赌几多个罚球 啊？咁我哋唔需要讲咁 detail 啊，我哋就估边队出线，同埋咧个总场数系啦，就估呢个 总场数够噶啦， 都难 系啊。 你我以为你净系估总冠军算嘅， 哇咁 简单啲， 我谂住就会俾埋啲听众啦，大家喺 fanpage 嗰度 download， 咁咧就大家一齐咧就 一齐玩， 咁奖品咧。未知， 未知， 系啦，系啦， 未谂到你 度紧， sure， 而家咪即 系嗰啲咩神秘特别奖， 系啦，原来发觉原来系阿 Wilson 嘅一个 亲笔签名相， 乡民一个， 唔系啊，系Wilson 嘅 战衣， 战衣， 香汗淋漓嘅战衣。 诶，唔系，可能有张相系 装备啊， 装备战衣加签名 咯。O K 啦，呢一样嘢真系值得啦，系啦，值得去。 你见我冇出声，你睇下你哋佢 几兴奋，未出发先兴奋就呢啲 咩事？你呢个礼拜好大压力咩？而家 你系压力啫嘛，你跌咗镬个转数低咗咧，就全部冚唪唥入晒啦嘛。 我攰啲啫，啊，我咪 post 咗话，哦，呢个嚟紧咧，呢个中国赛。又決定咗邊隊啦，就係 阿 Ken 要飛去巴西啊！睇嚟 Nets 就對 巴西， 你有預內勞啊，熱火 啊，係 啊， 咁激動， 係啊，熱火 去睇波啊！ 佢哋去即係呢個 Pre-season 嘅表演， 對騎士啊， 哇！好開心喎，巴西 冇啦，得巴西咋？ 係啊，佢打場 就最近你話要去呢個 北京、上海、菲律賓， 就係打網隊加呢個帝王。 哦，咁我等佢去廣州算啦。 廣州啲佢都係 天河體育館， 係咯，等佢新波鞋， 都係嚟簽下名嘅啫喎，都係咁啊，真係比賽嘅噃。咁我睇我哋睇下有冇啲乜嘢可以喺嗰度搞搞啊？ 嚇，有飛送啊！ 我試下送到飛咯，就玩呢個遊戲咯，係咯。我話，但係我送俾你，你都 我真係要飛去你嘅如來路大鑊。 我最多同你送張大陸即係中國賽嘅單人啫，冇啦。 即係北京、上海我都要去。 捐仲貴，即係仲平過你嗰張機票，你嗰張機票先至最用。 我上一次話送銀牌咧，其實嗰個鋪頭擺一日咧，咁我見到有成即係六七百人睇過啦。我唔知如果擺張咁嘅飛咧，會 六七千人咁， 個反應會唔會再好啲啲咧？咁樣 可能你會有機會上報紙啊！ 我俾人拉啊嘛，因 為你老靠， 其實送啲飛咧，其實係相信我想可能要 NBA 同意先可以搞嘅咯。我想話，但係但 係緊要睇嘅，你真金白銀買咗之後拎出嚟送 都得，咁就無論如何啦。即係我總之我哋會搞個咁嘅遊戲啦，睇下下個禮拜再決定啦，再決定有啲 你睇下攞唔攞到飛先。 唔係而家飛事少，而家我哋嘥 best 啦。 但係你即係如果中意嘅，我咪送我親筆簽名嘅呢個手套啊。你哋講咁興奮，唔係想要嘅咩？我哋真係想要添嚇。咁啊，唔講就唔好。 我想要親筆簽名相。 唔好講。即刻俾你一陣， 全中千股啊！呢張相表俾佢啦， 係啊， 即刻連埋佢跟住 即刻落我幾 條啊！唔係，你真係我俾你搞亂曬，今日我已經好攰啊，而家唔知講咩好添，我想係我淨係想 講下記錄咯。 我想話講一講馬刺嘅，係馬刺咧就再成為呢、這個即係聯盟今次 season 嘅冠軍啦。咁亦都我覺得好大機會咧，就係呢、這個阿波貝治咧，應該走唔甩呢個全年最佳教練啦啩，因為先前就話喂阿康拿石有機會嘅，咁但係對波如果都唔知入唔入到 playoff， 如果佢出線到就冇所謂嘅， 出線到就有機嘅， 有 機即係有機咯，但係我最你最可以俾到佢個獎項就係最出類拔萃或者最出人意表嘅球隊啊，鼓勵唔到嘅教練 咯。會唔會話好似嗰啲 最有進步球隊獎？ 係啦， 最有進步球隊獎。 潛質咯， 即係最有進步得球員，冇球隊，我覺得應該俾球隊都應該整個獎啊嘛，我覺得係。 年年都有啦，咁樣嘅啫。 唔係佢有個佢好似有個獎係咩啊？係咪最佳行政管理噶嘛？ 有啊。 係咯。應該都係，如果係咁就應該係太陽。 可能佢哋喎。咁啊，其實我想講講馬刺咧，啱有 post 咗出嚟嗰個報道咧，我覺得呢個波波位置咧，嗰、那個真係唔係人，唔係人種品啊！佢嗰、那個即係而家咁講翻出嚟，點解咧？我話 佢真係人種品，佢係咪都鬧嘅？贏十幾廿分又鬧，輸咗梗係唔使講啦，係咪先？ 軍法噶嘛， 即係。 但我想話佢嗰個管理咧，除咗你話佢好鐵腕啦、啊，嚇好惡死啦、啊，但係即係嗰日佢睇翻有個報道就係講佢揀呢個。球員啊，即係 draft pick 嗰度咧，我哋上一集就話喂，其實咪 set 即係講咗好多second round 嘅 pick 有啲咩球員，哇，後尾都掂嘅。但係如果你睇下，你應該揀球員咧，即係如果你話同阿波威治熟嗰啲教練，真係要問一問佢，即係佢嗰個眼光係不得了嘅。首先嗱，佢除咗呢十年對上啊，其實每廿年啊就用咗兩次咧嘅第一位嘅啫嘛，那個第一位嘅選秀權啦、啊，咁、一次就選咗 David Robinson 啦、第二次就選咗 Tim Duncan 啦、兩個都係即係非常之 係佢六奪係佢嗰三次奪冠嘅主要核心人物啊 嘛，係啊，佢真係攞到一球。 但係海軍上教佢應該唔係佢在位嘅時候 draft 翻嚟㗎嘛，係咪㗎？即係普應該唔係好關普波比茨事。 喺1987年嗰陣時嘅，就算我唔肯定嗰陣時啊，佢係咪即係最作為佢揀嘅？咁但係普波比茨其實我估佢嗰陣時應該喺個 佢應該助教，佢係助教 團隊裏面㗎啦， okay, 已經係。 OK， 咁跟住。蛋天金藤咁一定係即係佢係個教練啦。咁除咗呢兩個之外，原來咧佢喺呢個咁多年咧，頭嗰十幾位咧，其實佢最多除咗呢兩個第一位啦，咁另外咧仲有一個球員啦，係喺頭嗰十四位裏面嘅啫，就揀咗阿 Sean Elliott 嘅。 哦，阿里洛 係啊，阿里洛嘅咁 有神病 三分射手， 有神病 係啊。呢個球員喺馬刺，你即係如果你有睇過馬刺，你知道呢個球員其實都唔係講少㗎。 佢第一二個冠軍都有佢份， 都係射手嚟嘅。但原來佢跟住咧嗰啲 pick 咧。都喺二十位樓下嗰啲 pick 嚟嘅嚇，咁、但係佢揀咗啲球員咧，個名咧出嚟咧係響到咧砰砰聲嘅。喺1999年咧係57位嘅揀嘅咧係讚奴比利。 哇！ 喺2001年28位係揀 Tony Parker。 哇！ 但係呢個球員我聽過佢名，但我唔記得咗佢而家喺邊度。喺2002年咧就係、是、有個John Simmons 啊，呢個球員我一陣揾。 我淨係記得好似佢係打 point guard 嘅。打格嘅， 但係嗰陣時 好似冇打過馬刺，就好似俾人 trade 走咗、我記得好似係，因為冇見過馬刺有呢個咁嘅球員。 係啦，咁但係咧，去到2002年咧，原來阿史都拿 係啊，佢 pick 噶嘛， 55位佢 pick 翻嚟嘅喎。咁跟住2003年第28位就係阿巴布沙，巴布沙後屘喺。去咗太陽 啊，巴布薩。 即係巴布薩，我覺得其實幾好用㗎，嚇、一個幾好用嘅射手嚟嘅。 唔係嗰陣時又快咧，咁後生。 小前鋒嚟講，其實佢 OK 㗎。 最 我覺得佢樣有少少似金剛。 巴布薩，你講邊隻先？ 咩啊？ 你突然間講人 ，TVB 嗰個，TVB 嗰個， 你真係好飄啦！ 今日成日講埋啲電視人物，無端端 J J 啊， 係咯，你幾時有 全部都係講咩啲咩？ 做乜做咗電視精嘅你咁樣？ 係啦，喂，呢、這個球員有冇印象啊？ 烏治，烏德列烏治，烏列治， 烏列治啊，烏係 U D R I H。 哦，我知。而家喺灰熊打緊後衛，咁佢之前喺紐約人打緊後衛嘅。 係啊，就喺2004年嘅28位。 OK。 咁跟住又2005年啦，28位又28位喎，就係、是、呢、這個。 麥哈美。 麥 哈美。 就係而家打 麥希米啊。 流馬 嗰個麥希米。 希沙嘅即係後備啦。咁啊。跟住其實喂佢好多廿八位唔知，2007年有一個廿八位啊，就而家阿Spina 啊，佢而家後邊就後備中鋒啦，就係即係呢個出咗名係唔怕俾人搏波嘅，佢點都要中意坐樽走埋，但係好中意俾人搏波嘅。 但係佢打 center 嚟講，佢有三分算係咁噶啦。 我覺得佢而家成隊波真係都黐線嘅。而家跟住講埋嗰幾個出名啲，零八年亞綠威、阿 Josh Hill 啦，咁呢兩個佢同呢個流馬都幾有緣。呢兩個球員都走咗去流馬啦。跟住呢個，呢個真係離譜。零八年原來咧，頭先我哋講緊呢個太陽隊嘅 Dredge 咧， 係 就四十五位咧係佢轉翻。 哎呀，即係呢個 走寶喎， 走寶 都唔係其實。如果佢喺泰，如果佢留翻喺馬刺，其實作用唔大，因為佢個戰 要拍佢啦嗰陣時， 唔係因為佢個戰術方面咧，佢唔係嗰種打 running 跟咧，佢用唔到佢嗰個速度喎，反而係佢可能喺太陽就反而做用到佢速度啦。 即係拿樹就會好啲。 係啊， 咁係咯， 即係佢揀球員，即係絕對。你起碼唔會揀咗啲無端端啦，係第一位大員 用 見咗 嗰個球員啦，同埋你見佢，你而家嗰個即係佢攞幾次冠軍黃金個陣容，一贊留俾你 Tony Parker 都係佢喺個選秀度揀翻嚟嘅喎。咁跟住頭先我講咗好多名，其實仲係喺個即係 NBA， 起碼 NBA 上仲立足到嘅啲球員，有啲喂最我覺得最出名頭先就啱啱講完太陽隊啊 Judge 啦就。呢啲就係好嘢嚟啊 ！George Hill 嗰啲簡直正選嚟嘅 ，George Hill 而家去咗又係喺 Pacers 正選啦。但係點解吹咗佢嗰邊咧？佢吹翻嚟嗰個都唔嘢少啊，係吹咗 啊 Leonard 啦喎。 係啊，佢 Leonard 翻嚟，你諗下而家幾好用？ 幾好啊！呢個 仲好用過， 仲勁過 George Hill 啊！喂，所以你話佢，所以呢個報道啊，我睇完啦 ，post 出嚟呢個 post， 我覺得都即係我覺得都多人睇過嘅。但係我就話因為幾吸引嘅嗰個即係。嗰、那個資料就係佢唔係淨係話講管理球隊話要捉到班球員有幾勁，而仲有咧就係話佢揀人咧係個眼光係不得了嘅。另外咧就係話今年咧其實佢而家攞第一位啦，咁啊梗係好多報道係講關於佢哋啦。 讚美嘅報道。 啊，都係啊，都係讚美報道，同埋哇，即係點解咁成功啊，成啊咁樣。而佢哋今年我覺得比如果你問我咁多年咧，其實就算佢攞。嗰幾屆冠軍啦，我即叫最由佢對上次對上三次冠軍咧，其實我都有睇嘅。咁但係其實每次我都唔肯定佢哋係咪即係我好驚佢唔係百分百好強勢攞個冠軍翻嚟嘅，係好問我成日都話得唔得啊得唔得？但係無端佢一年又得一年又得，咁兼且佢長期翹於即係 keep 住隊波咧，好少即係除咗嗰次俾人老八爆咗之外咧，你好少見到有啲咁。即係叫 大起大落 嘅，即係係啊，叫過失啦喺隊波嗰度嘅。咁你起碼你唔見佢翻嚟，你起碼去到conference 四強啊，仲喺度。咁只不過我想話隊波佢今年咧，我係非常之感覺到佢哋係好有機會攞個冠軍嘅，因為佢用咗成個 season 咧去做咗一樣嘢，係 which 佢上之前都一路有做嘅，但係今年我覺得做得更離譜嘅就係佢將成隊波融合咗咧。正選同後備咧，係變咗同一隊波啊！ 佢根本佢而家馬刺根本係有兩隊正選嚟。 係佢唔係一二隊啊！ 佢拎兩隊出嚟同你打。 係啊，佢咧得一隊波，我真係覺得係 即係佢用 A 隊就可以用某幾個戰術嚟打你，佢用 B 隊又用某幾個戰術嚟打你。咁跟住 A、B 隊撈埋又可以又有多個戰術打你，咁你點打 咧？啊！咁頭先我 up 咗好多球員即係由一啲即係我覺得以前咧成日都話哇你後備總有啲垃圾㗎嘛係咪先冇可能個你其實打一隊波咧 不過你有冇但係你又要好留意就係每一隊你有冇留意翻就係每一年嘅總冠軍咧都總會有一兩個好突出嘅人走出嚟 嘅係呢個我哋講所謂其實嗰隊波即係唔係講正選嗰陣係講呢個咧其實我哋。留翻你想留翻而家你想而家提下定點？因為呢個係講緊個隊波咧嘅一個 X factor 啊嘛，嗰樣 有排講 嘅 冇。係 啊，咁我哋應揾一集咧再 專 登 提佢講。 我想講埋咁就淨係講馬刺啊，馬刺即係你除咗頭嗰五個啊，第一即係其實嗰五個正選而家咧上陣嘅嗰個時間咧，而家摸嚟摸去廿零分鐘真係好鬼爽啊！即係。而家 Tony Parker 其實都唔係叫好老啊，都係三十歲。但係佢已經揾到個接班人咧，譬如阿 Patty Mills 咧 ，Patty Mills 你見到呢兩場，譬如阿 Parker 唔喺度咧，哇！佢絕對做足曬阿 Parker 平日做嘅嘢嘅，即係得翻控制節奏去帶住隊波。咁跟住 Danny Green 其實上年 啱啱咪攞咗 career high 33分嘅，咁我見到就我哋 post 啊，唔知阿 CK post 係邊個 post 有講過啊？點解喂冇乜人講阿 Danny Green 攞33分？咁33分其實唔算一個好高分數，但係我想話，而家你見 Danny Green 咧有翻身咧，係一個好緊要嘅事，因為咧 Danny Green 喺之前對熱火啦，其實嗰陣時咧點解？呢、這個我覺得其中一個原因啦，呢、這個熱火後尾即係都叫做攞翻喺佢咁辛苦啊 Game Seven 贏翻咧，其實有幾個球員後尾係表現得冇 Playoff 最初嗰一兩個圈咧咁好嘅，就譬如咧，例如就係Danny Green 同埋咧阿 Kevin Leonard 都係喺到最冇咁 sharp 啊，真係冇咁 sharp 嘅就。防守仲可以，但係你去到最終，譬如話真係有時阿 Danny Green 最初又係 索索聲 啊，咁射到你而家射嗰、那個表現係同而家差唔多啦。就但係去到第二個 round 開始咧，開始減低啦嚇。咁、啊、其實對成隊波嗰個即係變咗個實力咧，好難控制到啊，減退咗。咁但係今年就唔同啦，今年嗱 Danny Green 起翻曬啦嚇，嗰個三分能力。咁另外仲有。這個在公牛過來的 哇這個真的要提一提這個比連拿利 今年三分 比連拿利 意大利籍那個哇他樣真的是 NBA 版史泰龍 還 有這個他樣除了一次之後很好球的這個很好球的、啊、上面公牛的 他們全部呢是比 想起我 在上年譬如公牛他都是沒有打得今年那麼好的嚇咁誒，頭先我數喂咁數都講咗三個，另外譬如係有一個我覺得又要講下嘅，就係、是、阿 Boris Diaw 就打呢個大前鋒嘅，即係其實係見到我之前佢之前喺太陽開始， 坦克車啊嘛， 嗰陣時其實喺太陽，我咁相信係佢最即係我從身形同埋佢嗰個速度啊表現咧，其實我之前我嗰陣時覺得。佢過咗太陽之後已經開始落嚟㗎啦。 因為太陽佢要打快咧，佢始終有翻咁上下身形咧，可能佢始終真係跑唔起。 嗯，唔係嗰陣時佢瘦冇而家咁肥嘅，即係我大嚿啦。 係咁，但係如果你相對嚟講，如果你問佢你打 running 跟定係打好似馬刺咁打陣地戰啦，咁我梗係打陣地啦，冇咁辛苦啊嘛。 佢始終佢個身即係唔可以講話身形，佢嘅天賦唔係喺嗰邊專長咯，係咁講。 咁但係你而家見佢咧落場咧。highlight 成日見到佢大佬嗰啲 佢全部 under 佢完全係可以等阿登勤係有時間落去休息 嗰啲咁嘅 step 啊，咁喂，真係唔係人工品嘅喎，仲所以成隊波咧嚟一場，即係去到佢啊嗰十五個攬埋咧，個個都可以出嚟咧，一做到一定嘅嘢嘅。我話除咗頭嗰有六個球員係攞雙位數啦，平均，連阿 Patty Mills 都係啦，而家跟住阿 Bros Diaw 同埋阿 Danny Green 啦，都挨住九分到十分嘅。 喂 ，Danny Green 啱啱對上熱火嗰場攞47分啊，對咩？對住太陽啊，47分。 咁犀利？ 系啊，两分系两分啊，起手十七次中12球， 哇！ 三分系起手十次中7球，另外再加两个罚球。 嗰场其实场其实就系靠佢跟住先即系 先追得翻上嚟啊！ 即系其实我都唔知道多太阳真系多啲， 因为 嗰场谂住你啊，你都让咗，起码让只居噶啦，点知无端端就挞着咗。咁啊，所以我话今年咧，佢一攞埋个。conference 即係嘅第一咧，啊唔係即係成個聯盟第一咧，即係起碼鎖定咗佢去到 final 嘅主場，即係一定係最著數係佢啦。咁呢個因素啊，令到我覺得更加佢我好希望係佢再喺 final 咧係撞熱火，報仇嗰個機會咧就好高啦，我覺得係。咁我好期望，我即係熱火一定要打到 final 撞到佢哋。 咁一定打得到，你睇下你嗰隊得唔得咯？ 你睇下 Danny 今日著咩衫？ 我睇 咗馬刺啦，佢已經 唔係可能佢嘅意思係可能要先過咗阿謙嗰隊先。 哦， 咩人都係謙嗰隊， 佢都唔係東岸人嚟嘅，佢西岸人嚟 嘅。咁啊，即係睇下咯，我好有信心。佢係可以殺到你問 P 唔係即係唔好講多，你話馬刺其實西岸咧最驚撞咗邊隊咧會？ 我會覺得其實佢 OKC 咯， 有兩隊，一係 OKC， 一係就 Clippers 我反而唔驚。 同埋金州勇士其實佢都，因為其實佢始終有金州勇士佢哋嗰幾隊波打出嚟係快啊。 嗯， 對於馬刺嚟講係一個死穴嚟嘅。 我覺得快艇， 但 係 你 即係快艇真係 好快喎，季後賽會減慢咗咯。係 喎，快艇真係應該黑到佢嘅喎，如果係 啊，係啊，因為 佢 怕㗎， 快同埋佢個 中間 硬鬥啊，即係佢全部都係佢喺個即係個內線嗰度揾。 即係你計馬刺內線嗱，你得個登勤，佢 keep 得到健康係打得到出嚟，但係問題係佢要。佢頂 DNJ Jordan 好啊，定係頂住 Griffin 好呢？ 哦，咁你頭先當我講嗰啲流㗎啦，即係阿譬如阿 Dior 啊、Spitler 啊嗰啲， 佢唔聽書啊， 唔係啊，你咁樣 流 啊，唔係當佢流啊，而係問題係 唔夠班。 喂，你著咩衫啊？你而家 而係問題係佢哋嗰個層次唔同啊，我係驚佢哋。唔夠佢哋嚟咋？ 我就想話就係而家馬刺恐怖。 我係撐馬刺，但係我哋都會諗下佢有啲隱憂㗎嘛。 即係理性分析 ，OK， 感性去撐。 我唔係盲目撐熱火咁樣㗎。 嗱，你又嚟啦你啊！ 咁啊，就只不過我覺得就我唔擔心啊，冇要擔心。 我都唔好。 而佢呢隊波嘅手係你嗰兩個稱埋去，你話揾阿而家話 Spitler 啊， 逐個稱就話 逐個稱，你稱唔贏。係 咯，稱唔贏。 但係佢。嗰個整體性呢我當啊你話喂減我同你手我手未必即係 keep 到你話你攞分未必真係好撳到你但係我最多俾你發揮到正常但係我如果打呢個整體戰呢我真係冇擔心 就算唔驚佢兩個其實都要諗下 Chris Paul 囉。 哦， 秒到 Parker 啦，喺呢啲嘢， 要逐即真係你好有好擔心， 全美驚鬼咩船頭？ 唔係，但我 都隱憂啦。 但係佢 過分咗 over 啦。 佢對馬刺嘅愛又係睇到嘅，一個係愛球員嘅人先會咁樣講出啲咁擔心嘅説話嚟嘅啫。咁我 即係佢係愛人愛隊。 係啦，就正如 唔係我就係愛隊，就係唔想佢輸啊嘛，所以 正如 諗多啲。 邊個想輸 嘅？正如今晚啦， 所以要諗多啲。 我哋對利物浦嘅一個心情一樣嘅，其實係咁啊。但我哋不如留翻咧，就呢個禮拜就睇下 Peter 嚟咧，就我哋同佢一齊傾下，睇下佢有咩意見，就睇下佢 再落 part 我哋嗰晚做完咗個節目咧，就一定要寫畫曬鬼腳，就一定要寫明邊揀定咗嗰成張藍圖啊 ，PL 藍圖寫低曬。 唔係過完一次，即係出曬嗰隊之後， 出曬嗰個陣容啦。咁樣我哋 即係未開波之前，我哋要 打 手指模先。 打手指模係啦。 即係 Peter 見證之下，我哋就 你帶成蠟燭啊，要滴奶啦。 哇！ 我哋要封盤啊嘛！ 哦，封盤 喂，係咪？喂， 死我！即係啲今 係咪每 round 找上一次嘅？應該好睇啲。喂 ，round 找啊喂 ！round 找好忙啊 ！round 找 ，round 找即係哦，一個一頭 round 墮到嗰啲收皮 先。玩完嗰 round 先至計下一 round。 係咯，咪就係話嗰 round 完咗找咗數先。 唔係嗰一 round 完咗先，跟住估下一 round， 跟住就一齊計數。 哇！你仲讀？ 我哋要帶幾多嚟收咧？ 哇！咁樣 買定幾個紅白藍膠袋 啫嘛。 唉，今日我都係好攰，反應唔到啊，對付唔到你。 佢突然間上曬台添， 應唔到你哋啊！真係。 睇下呢度足球頻道就有足球嘅燈神啊，傑斯仔。睇下籃球《藍天雪地》入面又有冇燈神啊嘛？ 阿謙仔咯， 哇！你真係咁講嘢啊！阿謙，你快啲翻嚟啊！你真係 揾中求勝緊啊！ 我相信啊 ，pay off 我哋呢個時候，我覺得可以揾阿謙。阿謙應該有啲時間翻嚟嘅。 好燈 係啦，我哋同佢見證 Pisa 之死好唔好？唉，睇下點啊！咁啊～好啦，我哋下個禮拜咧就26嗰集，大家記住聽一聽嚇，我哋就有高人指點，就唔係一路揾啲燈，同埋我哋可以揾到藍天燈神 ，OK？ 我哋揾到百科全書 咧，藍 天燈神 會唔會有人聽完呢個分析之後嚟個 all in 咧？ 喂， 我哋喂， 下個禮拜公佈， 我哋嘗試睇下可以叫曬成我哋咁多個主持。叫埋阿謙啊、CK 我哋阿 Dennis 一齊坐喺度，就畫個鬼腳一齊畫咯。 即刻用相機影低， 即刻 po 上去 fan page， 影低就冇得走雞，你明白？一陣間又話唔係我畫嘅喎，咁樣咁係咪啊？冇意思。 跟住仲要簽名作實啊？係 啦，簽名作實係啦，冇錯。 同埋我盡量喺呢個期間啊 ，pay off， 好似係即係我想有啲感觸，唔 做咗一年啦，用呢、這个呢、這个节目，即系差唔多一球季冇一年。 见到 Wilson 系 少， 系咯有泪光喎、啊、佢，你眼瞓定咩啊？ 垂泪啊！见到， 妖你吸隔三个呢条三条契弟，真系 我冇揾得声啊嗱。 系咁淹我，唉系啊，我真系唯有喊住同大家讲系啊，真系咁啊，做咗一球季啊，由 season 开始咁啊，到而家 playoff 啦，咁啊，但系 OK 嘅，我想揾一日咧，一条嗌晒大家翻嚟开个 party。好、啊，一齐睇睇波， 跟住颁翻个最有价值球员俾阿 Wilson 啊！ 又嚟，够啦，接到时间系咁啦，好攰啊！ 佢嘅奖品系咪又系装备啊？ 系装备好嘅相、 啊。我同大家讲拜拜噶啦，我唔理啦，系咁啦，拜拜。 有嘢同我哋讲，记得加入蓝天雪地 @ Regazine Facebook Group 留言啦。